心脏无法那么逞强，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，朝你的方向能够真正想象，让隐形的我钻进你身旁，睡得多香。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，朝你的方向能够站着想象，让隐形的我钻进你身旁，睡得多香，让隐形的你钻进我梦乡。